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 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今朝双杰提醒咧，就话俾我听，今朝咧系66集嘅咁样， 系 有咩特别啊？ 魔鬼复活咯！ 哦，系喎，系喎， 边个魔鬼啊？ 999反转咯， 系 边个魔鬼？ 即系魔鬼复活咁样。今朝咧有 Christine 啦，有 Joey 啦，有阿康啦，咁多长头发嘅人喺度， 系 搞到我鼻敏感。 阿莲啊， 阿莲喺度啦，阿莲 好长， 阿莲成个礼拜唔见你咯，差唔多。 所以666就魔鬼复活啦。 我两个礼拜冇见过阿莲啦， 系咩？ 系啊，上个礼拜一佢冇翻啊嘛， 好恨见咩？ 唔係成日上網見到佢 算啦，雙傑推咪嘅今朝咁樣，咁就咦仲係咁多人嘅今朝我哋，因為我哋咪執咗時間表， 有啲日子勁少人我哋， 係咩？ 唔係執完都係呢個 呢個日子冇，係呢個冇變到嘅呢個陣容， 係係噶，我唔知啊，我淨係留意我喺邊啫嘛， 少咗一個人， 係啊。 系咩？ 我 未知，未知，未知。 我哋睇下其他時間。 因為一嚟新學期啦，我哋主持裏面有學生啦；二嚟就工有人揾多份工啦，阿泰啦， 係 大家都有啲轉變。唔係，其實我都有轉變，即係因為我十月開始要車阿女读下书咁样， 试下啦， 因为进修下自己等。 怪兽家长系怪兽家长啦， 唔系啊，咁因为佢好想同小朋友玩啊，佢叫小朋友就玩，同我哋就好似有啲代沟， 即系翻 playgroup 嗰啲， 类似 end 类似咯。其实本来我哋好抗拒嘅咁样，但系唉，佢太想同小朋友。 想識男朋友仔， 咁就擁佢去，或者女朋友啦，咁樣我哋好中立嘅呢件事，咁擁佢過去，咁就但係因為天后咁乸遠咧，咁咪要接咯，咁樣，因為其實想佢自己搭車嘅， 係 又好似啊唔夠高拍八達通，同埋佢唔使拍嘅，佢兩歲啫嘛， 咁咁直接穿過就， 所以我亦都有參與要執一時間表，時間表執成點咧？人腳係點咧？你睇曬五日大香港咧，你大約有個 你自己抄低翻。我哋唔会公开 你提我 人叫我哋唔会公开随时有边不作另行通知但你可以抄低返 係啦咁我要執啦咁有啲咩人会多咗或者有啲咩人唔喺度呢咁样咁你之后就可以抄返个清算表嘅係啦边个中女呀嗰啲呢你抄低返咁之所以今集666集魔鬼复活啦冇关系嘅呢件事我哋第一次讲边个 咁朱海迪 係啦咁樣咁就簡直係如果以90年代嘅八卦雜誌說法呢人氣王啊 人氣王 好難聽呢個名 yes 嗰啲 係啊係啊 金奇紅包 其實你本身認唔即認唔認識有朱海迪呢個人喺度㗎即係喺今次選 朱海啊，識朱海迪啊， 土地 朱海我都識，我俾十幾萬佢噶咁樣，唔得入去食台飯先。咁 如果我自己譬如喺做街站方面咧，咁我都有碰過頭嘅。咁我自己觀察佢嗰個當時就唔係話好多人認識佢咁樣啦。咁而家嘅個我都識啦。 而家個都識，尋日條片熱爆一票不投葉普星。 係啊， 但係留翻黃大講嗰個我唔牽涉喺裏面咁就呢幾日 中流 呢幾日唔係因為我喺嗰個反高鐵咧，其實當晚咧我又唔可以話識佢啦，我或者知佢係邊個，因為我係佢點講食我突然間亂一亂添。 佢係領頭人物嚟咁啊，算係咪？ 一嚟啦， 即係你其中一個參與者當 時。我好遠距離參與，但係因為我有一班同我打波嘅朋友仔，亦都係我啲同事咧，就係都高度參與當年反高鐵嘅，咁所以同阿朱海迪其實係 friend 添啦，同葉寶，因為葉寶 即係有 mutual friend， 唔係葉寶龍係我同事嚟嘅以前，咁唔同部門，唔同部門但係有溝通啦，亦都有有一個對立嘅，即公司裏面嘅對立嘅情況偶有發生啦，雖然唔關我事，我負責食花生，因為同我老細有鬥爭嘅嘢，即 亦都認知咗有班咁嘅人喺度啦。咁好笑嘅，以前我公司係點咧？咁咪試過天星碼頭咧，跟住有班人咪朱海迪都有份嘅，咪走咗上去嗰個吊雞車口嘈嘅，跟住咪拉曬。我想講咧，我公司咧嗰個 department 咧有七成人都俾人拉咗，唔知拉定係冇翻工，好鬼激進嘅。 冇俾人拉都話，我俾人拉咗翻。 嗱我冇講，我冇講咁嘅事。咁我就開始咧就認知咗有朱海迪、葉寶林啊咁樣嘅班人，咁直到今日咁啊，今日而家威啦咁樣。而家係 以感還鄉啊， 住立法會啦咁樣，係啦，咁就選到啊，咁啊高票八萬多票嘅朱海迪，咁啊可以話係有民意授權之下咧，就喺新界西咧就創建新世界啦，只可以咁樣講嚇，即係希望有一個新嘅局面，係啦，因為新人啊， 新 人 嘅地方 新作工俾新世界咁樣，係 啦， 呢個係啦嚇， 有新公屋。 系啦，咁但系呢嘅最為人留意就係被 恐嚇啦、 威脅啦咁樣，亦都係講話官商鄉黑就勾結佢有咁嘅説法啦，咁樣話口未完就官商鄉黑勾結呢個説法話口未完就梁晶就打俾佢啦。 咁究竟佢係邊個咧？ 仲話氣氛良好添嘛？星哥，你仲話係咪官商鄉黑勾結咧？咁樣我話人哋啊，就係呢樣嘢啦。咁樣咁就如果大家最留意就係、有咁嘅恐嚇嘅事情出現啦，咁樣咁就我哋應該由邊個位置開始講起咧？阿蓮，你鋪陳下啦。 其實琴日咧就去咗警察總部示威嘅，即係朱海迪。咁佢就話佢因為之前受到恐嚇啦，佢就話再舉行一個停止一切威嚇、維護土地公義嘅集會，琴日就開咗個。咁喺集會嗰度咧，佢就話咧，特首就喺前晚啊，就同佢傾咗電話，傾咗幾分鐘嘅電話。咁佢就要求咧，梁振英咧就正視官商黑勾結嘅問題啦，同埋啲政治暴力問題，因為佢被恐嚇啊嘛。不過咧，佢就話咧，梁振英就冇答佢，就收咗線嘅。咁其實喺電話裏邊咧，朱海迪就要求梁振英跟進，即係依一。朱海迪講緊嗰個橫洲公屋發展計劃，點解由17,000個單位咧，就最後變咗4,000個單位？咁即係希望佢梁振英同埋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就可以跟進。但係咧梁振英就冇正式答覆佢咁樣嘅。 咁樣咁就第一，首先一件事發生就係當佢當選之後咧，就有話收到恐嚇咯。我想問當初嘅恐嚇當中嘅恐嚇包括咗啲乜嘢嘅？ 佢話咧就聽到即係應該係言語上面嘅恐嚇啦。咁就係包括話，如果你再搞譬如橫洲公屋嗰單嘢咧，咁過咗9月4日之後咧就會喐佢。咁呢個就係佢 call 翻出嚟嘅其中一個恐嚇係咁樣咯。咁同埋係佢有收到一啲就係、唔單止係即係可能係類似死亡威脅嘅恐嚇啦，但係嗰個實質內容咧佢就冇太過 detail 咁樣講。 OK， 咁就開記者會啦，又話好危險啦咁樣，咁最新近發生就係尋日有個遊行啦，咁就好簡單，大家一個一個認就全部都係左膠嚟嘅，最好認人嘅一個機會。咁就係、是、有個咁樣嘅遊行啦，最重要就係你留意朱海迪就永遠都係有支咪喺身嘅， 嗰啲玩具咪。 有趣嘅咁樣， 寫住唔知咩反對熒光棒， 有冇槍有冇炮，超我有麥添啊大佬，咁就有咁嘅説法就出嚟啦。跟手咧，其實唔係跟手，應該係話禮拜六咧就有另一個説法，即係禮拜五定禮拜六有説法咧，就話因為太危險啦咁樣咁你又出嚟咁，咁所以咧佢就要考慮咧入住呢個立法會。我想問有冇人手持呢個説法喺度嘅？应该未揾到嘛，因为佢 系因为朱海迪咧就即系因为佢话自己受到死亡嘅威胁，佢咧就话4年即系嚟紧呢4年任期，入咗立法会之后4年任期咧，肯定会受到更加尖锐，比依家更加尖锐嘅威胁。佢就考虑到屋企人嘅人身安全之下咧，就唔想每一日都好，就好似依家咁樣，因為佢依家講緊係屋企都唔敢翻噶嘛。當選咗之後，就每日去唔同嘅地方住咁樣樣。佢就話希望唔需要咁樣即係流離失所，就諗住舉家咧，就搬入立法會，因為佢受到呢啲威脅，佢先會提出呢啲想法嘅。佢就其實自己冇諗過呢個方法咧，係咪真係可以實行咁樣樣嘅？ 係， 咁 但佢自己其實都講到話，有邊個唔想翻屋企咧？即係我都好想翻屋企。咁如果我翻翻自己屋企嘅話，咁我女都可以翻學啦。咁但係佢亦都話覺得住入立法會，佢就會覺得好安全咁咯。 OK， 係唔係啊？咁邊個立法會同？同是不是自己家是没什么关系的。 他说如果要回去自己家 里才 可以可以个女才可以继续回学。 不是他现在搬校网啊大佬。哪有这么熟喂如果阿泰你生仔你真的你要留意啊。 你都入住立法會 喂同我check下金钟的校网靓不靓先。 有没有幼稚园 你一搬你要哪有这么 熟。 有份工跟着这样搬校网即是说我现在可以报九龙湾校网不懂是。喂，各位九龙西的议员，你要留意啊！你而家随时坐拥43定44校网啊，咁样你又好啦，我住黄大仙啫，咁样，唉，屌，最多住报德望啊，但直资喎，唔关事。嗱，咁就话想搬去啦，咁佢话举家啦，举家即系几多人先？ 一家三口 嘅， 五年埋祖父母啊，三份嗰啲。 土地正义嗰啲， 土地正义，我唔知啊，因为有个照应啊嘛，咁大地方系咪先？咁你话，咁当然叶柳就话，叶柳话觉得唔适合啦，唔适合佢入去住啦， 不切实际。 我觉得冇乜所谓嘅， 你都冇乜所谓。 同埋里边住好唔好住，应该点样住？呢啲你问商学， 系 呢啲你问商学， 人血杯面啊， 系啦，呢啲你问。即係裏邊嚇，冷氣好唔好，瞓得好唔好？你問佢哋，你哋咁 friend 嚇，不論係眾志列陣都好，你問下佢好唔好住，可能已經問過，所以有咩決定？ 唔係可能阿羅冠聰覺得喂，屌嗰度正啊，1019有酒飲噶， 1019而係而家都有，而家都有咁樣。咁當然有人就質疑啦，即係喂，咁你兩公婆喺立法會咁莊嚴嘅地方敦倫咁樣咁又成 太遠， 咁又成何體統咧？喂，唔遠咯，咁 你入住嘅包括埋一樣嘢啦， 咁啊係咯，大家結婚，大家都明啦，咁樣。 咁你四年都諗住入去裏邊咯，咁四年唔出奇啊嘛。 喂，呢個手足好笑，佢話入住立法會違反立法會大廈公契喎。哦，咁土地唔正義啦， 係修改基本法， 咁要修改土地用途，咁樣，咁會唔會影響又要咦？咁佢又會喺度，因為佢唔係非原居民啊嘛，係喺立法會，咁就不遷不拆噶咯喎。咁佢又要揾塊白布出嚟，跟住揾啲紅色油咧，就喺度寫。不遷不拆，即我唔知佢個房係咩 number， 1019嘅，不遷不拆1019啊，跟住又話喺度，跟住開始有耕田，挖開啲地先咧。 佢係一定會一個耕種嘅，你放心。你 真係 掘開地之後插秧啊，開唱插秧歌啊咁樣。咁呢個佢嘅做法啦，咁樣。 周圍走啊！ 我冇諗原本講到咁抽水，不係，但係唔知點解諗條氣唔係好順。 咁有啲講佢即係雖然係違反立法會大廈公契，但係朱海迪自己都話佢真係冇認真去諗嗰啲問題，亦都要問翻立法會方面咧，佢唔可以入去住嘅。 佢都知自己諗得好唔認真啊！ 唔係，我覺得冇乜所謂啊，即係。佢作為代議士或者佢一個 office， 咁喺 office 瞓啊，大家都有呢咁嘅 理解啦。 劉慧卿都好多噶。 你會唔會帶埋自己老婆同個女入去瞓？ 請佢做助理。 唔係，咁呢個就 可能間開幾間房。 呢個就額外問題啦。咁土地唔正嘅，因為地方太細。 唔係，但係嗰辦公室原來有800尺噶。 係啊係，唔係你我去過，因為 office 係 大噶嘛。 如果以咁多人做嘢嚟講，咪細咯。就有少少 big gap 咯，咁樣。咁間房唔係唔 OK 嘅，你佢一個 office 都大過而家好多單位啦，咁咁我應該講到邊個位咧？就係其實佢入唔入住，我真係覺得冇所謂，但係唔知講成五六分鐘， 講咗耕田咁 樣。佢嗱咁當然啦，大家應該揾翻件事原本啦，即係今次嗰個議題去到邊度啦？就係、是、關於橫洲嗰個公屋發展啦，咁簡單啲講啦，其實一路咧都有呢個橫洲公屋發展呢一個嘅概念喺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嗰個地咧要喺邊度嚟，即係地從何來啦咁樣。地就本身係有啲嘅，咁但係問題咧要擴展咧，要足夠嘅地咧，其實就原本咧就諗住咧收 Q 嗰原居民嗰啲村咧嘅地嘅。咁原本嗰啲地咧就係而家你見到咧就係朗屏附近嘅停車場位嚟嘅，咁 啊 即係蘇科嘅宗地啦。咁因為已經冇咗嗰個嘅耕作嘅效能喺度啦。 因為嗰啲人賣咗啲 農地俾嗰啲人去做倉啊，做停車場咁樣，但原本係農地嚟。 唔係，但都係原居民手上啦。係 ，OK， 好啦，咁跟住咧就想向佢埋手啦，即係聽到向佢埋手，其實就想向佢哋買地啦。咁但原居民咧就say no 啦，話唔賣啦咁樣。 簡單嚟講就賠償不足啦，就覺得。 佢因為嗰陣時要求話，因為佢嗰個地係倉地，所以應該要用倉地價而唔係用農地價去收購。 咁我以難聽啲嘅説法，咁呢個世界所有嘢都有價錢嘅。如果夾硬要咁樣講，好啦，咁總之就埋手不成咧，就走向另外一邊，就係非原居民嘅村啦。咁就係包括楊屋新村啊， 永寧村、 永寧村，係因為嗰啲全部我都去過曬嗰度，因為我做嘢嘅關係。 鳳池村， 鳳池村係啊， 係啊，我全部都去過曬亦都坦白講，唔係你想象中嗰啲嘅村落嗰啲村嚟，咁咧，但係我唔評價嗰啲村啦。咁所以就會被指咧，就話你怕咗原居民，跟住咧就向非原居民嘅村入手。過往好多呢事發生，包括菜園村，包括油潭尾村，即係喺要起呢個高鐵嘅一個我唔知叫倉，即係嗰、那個。一個維修嘅地址定係乜嘢咧？跟住咧，佢就冇收油潭尾村，不過佢隔離起個工程咧，搞到油潭尾村啲地下水係周走曬咁樣。咁油潭尾村係靠地下水維生咁滯，因為嗰度養錦鯉嘅咁樣。咁咧就搞到又地陷啊，又剩嘅。好啦，咁主要就向嗱呢、這個就係一個好概括嘅一個利害關係，就係話即係被指咧，即係佢哋成日都會指責咧，政府咧就唔敢辣原居民，就唔喐你啲地。跟住咧就轉而辣一啲非原居民，包括係寮屋嘅屋村啦，包括非原居民村啦。咁嗱，呢、這個就係一個概括嘅一個睇法啦。咁樣好啦，咁所以今次成日點解朱凱迪不斷喺選舉論壇或者而家喺嗌咪嘅時候，即係佢自己私家咪啊，都喺度講呢一樣嘢，就話而家明明起有萬七個公屋單位，而家得翻四千個，咁就係冇咗嗰笪地。咁嗰笪地究竟向邊一度去開刀咧？咁就提出咗呢一個疑問。咁但係咧有一個譬如叫做橫州綠化帶關注組就覺得咧，嗰三條非原居民村咧都係一個綠化嘅地方嚟嘅，所以如果你喐一啲綠化地帶而唔去喐一啲停車場啊、倉嘅中地咧，咁就係不合理啦。但喺原居民嘅立場嚟講咧，就係咁嗰笪地我噶嘛，屌你老尾咁樣，嗱我肯定有呢四粒字嘅，我個人就唔講粗口嘅，咁咧就肯定嗰笪地我呢人。嗱，咁就牽涉賣同唔賣嘅問題啦。OK， 嗱，咁其實我盡量抽到一個即係學神區所講，即係有幾多分證據講幾多分話嘅。咁嗱，我先從嗰個概念嗰度去睇，即係或者先從印象嗰度去睇咧，就係有意想塑造咧原居民或者鄉親咧係惡屎能登嘅，係粗粗魯魯嘅，係個個電到個頭都好大個嘅， 冇得傾嘅，冇得 係啦，冇得傾嘅，好惡嘅，因為之所謂民有民鬥，武有武鬥，這個濕濕碎碎嘅政府啊嘛，即係當年四年前仲講緊劉皇叔起義由龍鼓灘打出嚟 流血啊嘛，要 係啦，要流血啊嘛，咁樣 最好有邊 而最好流最好就有流血啊嘛，咁樣咁我哋梗係奉阿劉皇叔為大啦呢個政府啊，劉皇叔 特首 帶呢排身體抱養咁樣， 麥蒂城嗰度 係啦，係啦，托孤 托孤， 喂喂，我冇講，喂，唔係 講緊《三國演義》 嘅，係啦，講緊《三國演義》啫，係啦，一陣我驚有啲姓劉嘅嘈，劉華，咁咧就係呢個咁嘅概念啦，咁樣想塑造咁嘅形象，好啦，跟住另一樣嘢，我覺得最勁嘅係咧嗱。我實喺想講，我對呢樣嘢有冇落一個價值判？我盡量就唔會講嘅咩價值判斷，即係話收邊笪地啱啊，應唔應該起公屋？因為譬如某程度上，原居民有一啲嘅理由，你就算話佢砌時藉口都好，我覺得係啱嘅。即係佢話喂，交通配套唔掂，人口過剩，哇！元朗真係多人多，屌你老味，嗰條明明個大馬路都冇路行嘅， 爆炸咗啦！咁 你夠膽喺喂老婆餅嗰間叫咩？行向我成日講榮華啲 我最好味就係 你行向嗰個轉角位，你過條馬路啊，黐線嘅，肥少少，你就呆咗。你試下推，你試下要拎住一袋，拎唔好話拎個夾啊，你孭個背囊你過唔到。 試下買完餸喺嗰個位， 黐線嗰個位， 跟住 你話 咁多人啊， 你話起，你仲要起多萬七個單位，萬七個單位咪即係有五萬幾人入咗嚟。如果五萬幾人都話要買一個老婆餅，咁啲老公咪好笑，唔係講笑嘅，即係。嗰、那個係人嗱，呢、啊這個係真嘅，呢、這個真係個人口配套嘅問題。咁呢個梗係留翻政府去 solve 啦。咁另一樣嘢就有人就即原居民嗰邊會覺得，喂，你喺我個停車場嗰個位，我連個緩衝位都冇埋，你起埋， 咁你咪屏風擋住我。咁當然啦，呢、這個說法擺落去嗰三條非原居民村都可以咁嘅說法啦。你冇咗個綠化嘅緩衝帶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嗰個嘅嗰、那個嘅討論又去邊？嗰嗱，我哋作為外人啦，雖然我老婆原居民啦，啊，但係我哋都係一個城市人咁樣去睇啦。喂，即係過往好多人被恐嚇、被打政治人物，早有呢個何俊仁，有你頭先講李卓人當咗佢長毛，熱血公民啊，黃仁達受嘅威脅都唔少咁樣，啊，仲有黃之峰，梁天琦被跟嚇，又甚至有被打咁樣嘅情況都出現，政府都係不聞不問，亦都你問佢又話個別情況唔去評論，又話件事入咗司法程序唔去講，啊，朱海迪一報個警話佢咁，跟住咧香港有幾十間警署唔去灣仔警總，咁就要去報。跟住咧最犀利係 即刻提供24小時住屋安排。 係啦，即刻又有保護啊，又成 有安全屋啊。 梁振英又應佢啊，又話揾 打俾 有嘢揾陳茂波傾。係啊，梁即係我哋有條片啊嘛，播咗條片先。 心情唔係好沉重嘅，咁我個心情都唔係好沉重嘅，其實都即係我哋比較輕鬆嘅，我哋個對話係咁，我都其實。是希望將嗰個對話係轉向一啲具體嘅要求，咁所以大部分個對話嘅內容其實都係我去講，咁咁佢喺橫洲嘅問題上面，同埋喺呢個新界鄉議局條例嘅修訂嘅問題上面，都有同我有啲對話，有啲回應嘅，咁好似我頭先所講嘅回應，咁所以係一個討論嚟嘅。咁我其實幾高興佢都願意同我進入呢個討論，多過係即係就咁阿迪好關心你屋企人啊，小心啲啊，跟住拜拜咁樣。咁有個7分鐘嘅對話，咁我希望都可以同佢繼續進入呢啲對話，同埋希望佢係可以有啲如果我交啲功課俾佢嘅時候，希望佢可以即係俾一個正式嘅回覆俾我咯。 梁振英第一時間打俾佢啦， 唔係啊，唔係第一時間，佢話之前原來佢之前攞錯佢舊嗰個電話號碼，跟住之前打過兩次俾佢，所以褪到成禮拜六先打俾佢， 打8100嗰個，係啊，咁有即係呢個對於我哋嚟講太震撼啦，即係政治人物被威嚇喺香港嘅嚟講，唔係稀疏平常，而係你唔回應稀疏平常。 嗯， 係 啊， 係點樣？你 咁就周永勤啊嗰啲，點解唔打咧？點解唔打俾佢咧？ 系啊， 个别事件啊，唔评论， 跟住就个别事件唔评论。好啦，咁你走向咗呢？喂，第一时间打，跟住梁振英仲要，即系以梁振英嗰边嘅官方说法就系话，以后你仲有啲咩政策嘅商讨，方便你直接就打俾我。喂，我想讲呢件事好剧本咯、啊，即系嗱，我要撇除晒所有嘢，就系话，唔系夹埋嘅。即係冇一個夾埋嘅成分喺度嘅，即係我唔係講緊咩官商鄉黑勾結呢樣嘢，唔係夾埋呢個情況，而係喂有冇咁唔係話巧合啦，有冇大家你又上我隻牌，我又碰你隻牌， 有冇咁反常啊？ 有冇咁合作？ 有冇咁夾啊？ 有冇咁夾啊？ 個個都 係你 呢個係 question mark 嚟嘅，大家諗下， 絕對唔係我話 Peter 就大家都冇一個咁嘅默契喺度，而係有一個自然嘅合作走咗出嚟。我唔係話你合作，而係話喂我又 配合自然嘅配合， 係啦，我又被恐嚇，跟住你又走出嚟。喂，我嘅要求咧就是、搞橫州笪地，好，我又覺得一定要搞，我又叫陳茂波搞，而家就去搞。嗰樣嘢太反常咯，即係其實呢件事係正常嘅。有一個政治人物被威嚇，嗰、那個代議士有民意授權嘅人被威嚇，而牽涉到行政嘅部門，香港即係政府嘅部門要去介入或者高度注視，比起一般嘅市民獲得更多嘅注視，呢、這個係正常嘅。但 係 喺香港就係反常嘅， 不嬲喺香港都唔理你嘅。 太多呢啲嘢啦，嗱，咁呢個就令我留咗一個 question mark 喺度啦，咁樣，好啦，咁當然啦，我唔會喺度指責你話你哋係夾定啦，亦都唔相信啦，即係我唯有唔 系啦， 唯有唔相信啦， 系啦，唔系冇所谓， 冇证据意思嘛， 系啦，冇系啦系啦， 冇证据， 呢个系一个外间嘅 冇证据咁样嘅意思啦。 佢亦都有话到佢，当佢同梁振英提出呢个官商鄉黑呢个问题嘅时候，梁振英就收佢钱答佢嘅。 系啦系啦，呢个就系我哋眼见到嘅嗰樣嘢啦，係啊，我要諗一諗個位點樣再 咁。其實除咗梁振英之外，就仲有陳茂波嘅。咁陳茂波都有揾過朱凱迪，咁就要求約見。咁佢朱凱迪就表示咧，佢可能遲啲就會聯同其他幾名嘅議員，咁就會會見呢個陳茂波咁樣。咁呢個就有待再公布啦。 嗯，咁樣呢個係我哋一個比較留有問號嘅一個地方啦，即係嗰、那個。嗰、那個嗱之後往後嘅政策點樣推動咧？向鄉市點樣講咧？嗱，咁你再睇埋另一再睇多一樣嘢。假設佢即係左膠門啦，或者係珠海地會，即係佢哋一向嗰個對於人口政策嘅睇法啦。例如就係、是要加速呢個嘅審批啦，新移民審批啦、家庭團聚等等啦、加建公屋啦。咁公屋係俾邊個住咧？如果以佢嗰個概念嚟去睇，跟住要去對於原居民嗱，仲有一個鄉議局嘅民主化啦，即係改革呢、這個鄉議局。我覺得呢少下本條例啊，我想講但係我唔深入去討論呢一方面住啦。有呢幾樣嘢加埋啦，你難免咧會俾人覺得，喂，你真係想剿滅原居民咯？ 唔係，其實而家成個劇本就係搞落去就會黐就係橫州嗰度就會即係控制翻喺即係朱凱迪預期嗰個想像當中咯。 即係搞原居民當地， 你咪覺得你咪將佢歸納做成功爭取咯， 係啦係啦， 即係嗱，我當係一件咁樣嘅事啦，當然咁樣嘅事啦，冇問題啦。但係如果再配合埋你對於新移民啊、人口政策啊、家庭團聚嘅睇法啊、增建公屋啊，跟住再覺得要將原居民嘅地有另一種嘅處置方法去增加個土地供應啊，跟住如果嗰一啲嘅單位係留俾新嘅香港人啊，而去攞咗原居民嘅地啊，咁實在會俾人覺得呢個係一個剿滅原居民嘅一個劇本， 因為一路嗰個陰謀論就係話活化東北就係為咗起呢啲地俾多啲新移民，就變咗深港 融 黐埋咁樣。 嗱，呢個一個推論，即係呢個係集合幾個點最尾嘅一個推論啦。呢個只可以我哋嘅一個咁樣嘅講法啦。嗱，但係去翻一個實。即係點講呢，去返一個淨係睇返呢一件事咁樣去睇，我覺得要小心我覺得要攞出嚟討論嘅一樣嘢係唔好咁標籤化形象化咗一啲嘢先。譬如就係對於原居民啦、丁權啦、丁地啦嗰、那個嘅學左膠所講嗰、那個想像係點樣啦，我哋要如何處置呢一樣嘢啦。 因為好多時而家佢不停強調一樣嘢，就係點解由萬七個單位變到四千個單位？咁你如果你完全冇 follow 開，即係如果你就咁平時睇新聞普羅大眾，你會覺得哇肯定有啲嘢啦，係咪為咗包庇嗰啲原居民？咁所以就要特登就佢哋減少起啲單位咧，咁樣咁即係呢個係普羅大眾而家吸收到嗰個印象係咁樣噶嘛？咁但係呢樣嘢其實未必係事實嘅全部，因為因為頭先都講過啦，你睇翻嗰啲有啲係私人地啊嘛，咁私人地人哋有權賣俾你噶嘛，咁同埋私人地人哋係原居民，咁嗰個雖然即係香港媒體嘅主流媒體報道，不嬲都會覺得丁屋丁權係一個塑造到一個特權咁樣嘅，但其實個問題係你一定要係提供翻個背景，其實丁權唔係一個特權咯，呢個佢哋本身嘅權利，因為佢哋係原先就係住喺呢度嘅人嚟噶嘛，係後來嘅人嚟，跟住係一個補償嘅政策，令到佢哋有丁權呢樣嘢存在。 亦好多人有丁冇地啊嘛， 係亦都好多人係有丁冇地，同埋有丁權嘅人係佢可能冇辦法 上公屋 啊，咁呢個佢哋完全唔提呢啲嘢，咁你就好容易令到其他唔係原居民嘅人覺得原居民有一個特權喺度，咁呢樣嘢對原居民本身唔公平。如果同埋講真，佢係私人土地嘅時候，咁佢有權用任何理由唔賣俾你噶嘛，佢可能覺得呢個係佢祖先嘅地，咁佢唔賣咪唔賣咯。 即係或者係有其他原因啦、啊，當然 個個都 係 後生，係 啊，都有其他原因啦、啊。 所以我咪就係覺得應該分開幾個格去討論。啊、譬如喺今次呢個事件，佢先講得好啱，就係、是、喂呢、這個係講特別賣唔賣嘅問題，同、你原唔原居民啊，有冇丁啊，其丁唔丁權啊，鄉議會改革、啊、完全係唔關事嘅。而家淨係講緊嗰笪用嚟做停車場做倉嘅地，攞唔攞嚟賣啫，賣唔賣？咁呢個一個賣， 我賣俾你， 呢個係買賣嘅問題。 咁你政府你咁中意，一定要喺嗰度起萬七個單位，咁你咪俾多啲錢賠償咯。你又唔係咩？頭先 Joey 佢講過，嗰、那個係一個宗地， 即係我俾50億佢賣。係 啦，呢個係係咯，破壞咗個農地嘛，破壞個農地，咁你唔可以即係政府嘅角度就係、是破壞個農地，咁我咪用倉嘅地去賣俾你咯， 要用農地嘅價錢。 係啊，但係農地嘅價錢係貴過倉地噶嘛，咁、但係政府又唔肯啊嘛，咁、你嗰個賠償有問題，咁唔係一定係牽涉到。而家媒體想塑造嗰一種原因咯，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要理清翻嗰件事。係當然啦，你當頭先講嗰啲蘇哥音樂論，你唔好聽啦。理清翻件事，喂，今次如果係個買賣事件，咁應該點樣處理嗰地嘅買賣問題？及後你要討論嘅就係話，香港原居民究竟應唔應該有丁權，或者個丁權係咪淨係傳男不傳女？咁呢、這個喂係另外要討論嘅嘢。跟住咁梗係可以牽涉到個討論，就係咪保護？鄉村傳統啊，香港傳統啊，咪保育嘅問題啊。 唔係有人喺 chat room 度話丁權係特權嚟，這個觀念非常之錯誤。 唔係，我覺得呢個即管擺落去可討論嘅範圍嚇、啊，我哋及後再討，因為有人 會 覺得有人會覺得九七後係另一個公演嘛，即係邊個原居民如何處理，邊個有權有一笪申請一笪地嗱，跟住下一個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要處理有丁冇地呢一個問題。其實排緊隊好多，即係排緊隊想要求申請有丁地嘅亦都好多，嗰啲地發唔發展到呢個係下一個問題。另一樣嘢其實好現實問題，好多人有笪地冇錢起， 係 百幾萬㗎。起三層咧，好似樣啲都咁，有啲就借都要起咗先。 即係唔同嘅狀況咯，有啲人有丁冇地，有啲人有地有地冇錢。 原居民有權有勢有錢，我想講窮嘅原居民真係都係多嘅，即係都係艱苦嘅。即係尤其是我都仲係識好多，都仲係以務農為生嘅一啲原啲村民咁樣，唔會有好多錢，當然有都好富貴啦，即係呢個都現實啦。咁樣咁咪就係我，所以我想理清嗰樣嘢就如何去討論一件事，即係你究竟係討論今次我會認為呢個一個嗰笪地賣唔賣嘅問題啦。咁定係下次我哋可以有權去，其實係真係可以開放討論嘅，就係嗰個。丁權或者有冇丁啊？ 譬如你淨係今次呢一個土地，你都牽涉到頭先有講嗰啲交通嘅問題啊。咁呢個亦都可以係一個反對嘅理由。如果喂講真，如果譬如我住喺荃灣，我都唔想你起咁多新樓啊。荃灣已經好逼嘅，你仲起即係而家荃灣有四五個地盤都係起緊。我真心諗，如果你四五個地盤入伙嘅時候，我真係要搬走。你點樣？你即係你自己住喺嗰度，你都唔想咁多人太逼㗎嘛？ 係豪宅定唔係豪宅先？你起 都係私樓嚟嘅。咁唔係咁你會覺得其實唔可以單一去歸納為一個即係嗰個報道嘅層面，唔可以係咁樣咯。 但係呢個好危險咯，就會塑造咗成為就話呢一個 我哋偏幫 呢一個橫州嘅，唔係我哋先，我哋我咪盡量冇角色喺度咯， 即係盡量俾曬所有資料，盡量呈現所有資料。 我想呈現資料同話俾大家聽，嗰討論嘅面喺邊一個位我覺得所有嘢都可以有個清晰嘅討論，而唔係今次將佢集合揦埋一堆，就係話今次起唔起到萬七個單位就牽涉緊 居民可以會賣嗰啲地， 即係你覺得收曬所有丁權以後冇丁權，你就會有萬七個高單位，咁呢個係一個淺陋嘅想法嚟噶嘛？ 哇，起就起咩、啊？ 但係好容易就係、 是，都唔到你住。 但係你哋實在，或者我哋都會好容易跌入嗰個咁淺陋嘅想法，就係話一聽到原居民啊、鄉村啊、丁權啊，跟住新聞報啊、恐嚇啊、竊聽風雲三啊，一家加埋，就好似我今朝食早餐喺啟業嗰個大排檔食早餐，嗰、那個阿姐攞擺低碗面之後就，唉，元朗好複雜嘅，幾輕鬆啊！嗰樣嘢講得。即係好良民道噶，喂，真係唔係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咁我哋咪就係想講清楚，即係叫吳景俊走出嚟講清楚，係值得探討嘅呢件事。因為呢個係牽涉，喂，某程度都係個香港人嘅身份問題。如果嗰樣嘢完全係被模糊化，即係好 片面地統整咗誒嗰個香港嘅身份啊，香港地嘅，或者有個好現實政治嘅問題就係、是、丁地或者新界而家嗰個可能係農地啦，或者係新界而家嗰一個嘅村落嘅面貌啦，其實對於九龍同香港島或者新界嘅新市鎮嗰一個有冇一個地理上嘅政治效益效用喺度？好簡單，就係攞國師講一樣嘢，就係、是、有冇個緩衝區喺度，即係隔絕大陸嘅一個緩衝區，有冇呢一個效能喺度？咁嗰樣嘢就對於城市人嘅一個、嗯、一個想法啦。如果唔係嘅，完全剷除嘅，咁及後我哋要想象嗰個面貌係乜嘢？當然你話係唔係為咗呢一樣嘢而去保留一個你覺得唔公平嘅嘢？咁嗰個我咪係嗰句咯，可以討論咯，即係我冇辦法學我覺得要去攞多啲，即係其實睇多啲國史寫 嘅，即係唔係咁簡單係黑白二元嘅嘢嚟咯。我覺得丁權丁屋同埋你起唔起呢啲樓 係啊，即係呢個其實即係冇得即係佩服陳雲國師，即係對於丁嗰個嘅係啊，冇得搏。其實 人人都有丁權 我組織土瓜環喎，大佬，你俾協恩對出塊地，你仲得唔得先？咁樣即係呢個嗰個諗法啦。咁樣時間 over 好多，我哋投一投先。